欢迎来到白夜剧场。 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二集。五年后的沉默。冰冷的海水刺激着洛翔，让他暂时清醒。他只看到一枚钻戒在漆黑的海水中不断地往下沉。弥留之际，洛翔不顾血流如注的身躯，伸出手不断地去够钻戒，却始终无法触及。渐渐的，洛翔的意识开始模糊，眼皮发沉，似乎要永远沉睡在永无止境的黑暗之中。狂风中，一艘渔船上的渔民正在收帆，突然看到远处的海面上漂浮着一个人影，那正是中弹遇难的洛翔。 快来，海上好像飘着一个人呢。 渔民连忙叫人把洛翔放到船上，却发现他已经没了呼吸。他们只好拿块帆布一盖，继续干活。第二天一早，渔民走向甲板，看到放置尸体的位置只留下一滩血迹，而洛翔已然不见了踪影。此时位于华城澡堂里，梁龙召集了所有的小弟， 全都给我照着念。 哎，老婆，最近风声紧，我过一阵子再回去啊。 哎，就你了，过来，照着上面说。 搓澡工接过电话，打开免提，却听到门外传来手机铃声。梁龙猛地转头，苏青竹的身影正缓缓走来，在他对面坐下，点了根烟。 来的路上，我听到了很多。 其实我们也不是想瞒你，主要是怕你受不了打击，毕竟那是你男人。 说。 昆托临时改变了交易地点，我们也是毫无准备。当时他正在验货，哪知道警察就冲过来了。我跟他隔着一片海，根本没法救他。 谁杀的？ 不知道。 尸体呢？ 梁龙惭愧地摇了一下头，没有说话。苏青竹眼角泛着泪光，戴上了墨镜。 我是这么打算的，现在外头风声紧，等过了这阵儿，我会接帕拉的班，召集兄弟东山再起。阿翔，我算他一份，赚到钱会归到你账上，也算是对他有个交代。 你拿什么东山再起？ 昆托临走前抛下过这么一句话，谁占领华城的市场，他就回来跟谁合作。 五年后，华城医院特护病房里，陈默小心地端着尿壶伺候床上一位中年病人小姐，就连几滴生黄的尿液滴在手上也毫不在意。中年病人再次躺下，吃力地指了指床头的水杯，陈默连忙放下尿盆，抽出纸巾擦了一下手，倒了杯水递到中年人面前。 慢点喝，别烫着。 阿默，还剩几样没吃啊？ 我看看。 陈默从兜里掏出一个本子，上面写满了清单。 只剩马奇码头的青龙刺身，龙凤楼的烧鹅腿，万豪饭店的神户牛肉，三样。 刺身、烧鹅、牛肉，今天吃什么呢？ 陈默背过身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零钱，露出一脸无奈。 哎呀，吃牛肉吧，刺身是我最喜欢的， 留在我死的那天吃吧，啊？ 要不，今天吃点别的？ 为什么呀？ 那个，我来得及，没带那么多钱。 不行，我就这点心愿了。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吗？ 行，你先吃药，我回家取钱。 陈默看着病人吃过药，才匆匆离开。他悄悄爬上楼梯，环顾四周，确定没人以后，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开门、关门、反锁，一气呵成。陈默长出一口气，从沙发的坐垫下还有奶粉罐里找出了一些纸币，他数了数，好像不够。他无奈地爬上桌子，在通风管道里又掏出一张银行卡。陈默刚要下来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，吓得他差点从桌子上摔下来。 好你个菠萝，你不是说你没钱吗？ 张新瑶，这钱不能给你，这是救命钱。 骗谁呢？拿出来。 陈默揣好钱，悄悄退了两步。 房子我改天加倍给你，今天真的不行。 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喂！ 陈默被逼无奈，只得跳上阳台，抓着下水管道要往下滑。张新瑶慌了，一把抓住陈默的衣服，谁曾想撕拉一声，陈默的衣服被撕碎，整个人也从阳台上跌落下来，陈默恰好落在楼下的垃圾箱里。 喂，陈默，你给我滚回来！ 陈默挣扎着从垃圾箱内爬起，冲楼上的张新瑶咧嘴一笑，摆摆手，也不顾身上的垃圾，一瘸一拐地消失在巷子里。等陈默离开，巷子口转出一个黑色的身影。廖永嘉看着陈默离去的方向，眉头微皱。 哼，没用的东西。 陈默对此全然不知。他急匆匆地来到万豪饭店，取了外卖，赶回病房。正巧，医生迎面走来，叫住了陈默。 哎，病人家属，你等一下。 我？ 对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经过三次化疗和肺叶切除手术，病人的病情已经暂时得到控制，至少还能再活五年。 话音一落，陈默只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差点跌倒，手中的饭盒也跌落在地。医生连忙扶住陈默。 哎，你怎么了？ 狗屁的好消息，他是肺癌晚期。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不要太激动，医学也是在不断进步的嘛。 陈默跪倒在地。 我许愿你妈，我女儿尿毒症就在楼上的病房等着换肾，我找遍了整个华城，只有她的肾配对成功。 我求了她三个月，像仆人一样足足伺候了她三个月，她刚同意把肾卖给我，你他妈告诉我她不死了。我女儿怎么办？我女儿怎么办？ 误会啊！哎，误会，我还有事。 医生急忙离开，陈默一脚将地上的外卖盒踢飞了。 我去你妈的！ 陈默身边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，却没有一个敢上前。过了许久，陈默起身，浑浑噩噩地来到 ATM 机前，取出了所有的钱，找到了女儿的主治医生。 张医生，还有没有别的事要方案？ 啊，这是华城能找到的唯一肾源，如果从别的地方调，价格上…… 多少钱？ 每个地方不一样，但是最少也要60万。 知道了，谢谢。 陈默失魂落魄地走出医院，回到车上，眼神透着茫然。 无助。良久，陈默开车离去。街对面，廖永嘉拿着报纸紧盯着陈默，直到陈默离开，他才拿出一个小本子，在上面写下了2015年10月15日，家、医院、银行、赌场。陈默的车子停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，巷子的墙上到处都贴着缉毒先锋余生海的海报，上面写着禁止黄赌毒。陈默敲开一处大门走了进去，进入屋内之后，场面顿时热闹起来，十几张赌台前围满了人，咒骂声欢笑声此起彼伏。陈默把所有的钱都换成了筹码，找了张有空位的台子坐下来，点了支烟，深吸一口之后放下了一枚筹码。 富贵险中求，来吧。 黄毛阿豪出了自己的底牌，对 Q 带头，而陈默露出一丝诡笑，慢慢亮出自己的底牌，竟然是 K 带头的同花。陈默赢了，看着面前的筹码，陈默轻点了一下， 50万，还差10万。 阿豪看了看陈默，悄然起身走到保安身边，小声地说了几句，保安也看向陈默，点了点头。陈默注意到阿豪的动作，心生警兆，立即收拾筹码离桌，保安却上前拦住了他。 怎么，赢了不让走吗？ 可以，但是有人出老千就不一样了，送。 保安一挥手，两名大汉上前摁住了陈默，开始搜身。阿豪趁乱挤到陈默身边，假装摔倒，将几张牌塞进了陈默的口袋。果然，保安不负所托，搜出了那些牌。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陈默，阿豪更是将陈默手里的筹码全部夺走。 难怪你能赢，原来出老千呀！ 陈默奋力挣脱， 没出老千，那是我的钱。 找死！ 阿豪抄起一张凳子，狠狠地砸在了陈默脸上。陈默死死地抓住一把筹码，蜷缩着身体，忍受着打手们的拳打脚踢，一声不吭。最终，筹码还是被全部收回，陈默也被像垃圾一样的丢出了赌场。廖永嘉站在角落里，将这一切看在眼中，无奈地叹息了一声。哎呦！刚要上前，手机却响了起来。廖永嘉看了看号码，立刻按下了接听键。 嗯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 华城警察局拘留室内，阿狗不安分地蹲在那里。角落里，廖永嘉头发凌乱，嗅着手靠在墙上看着他。 你也是打架？贩毒？过量了没有？ 阿狗不耐烦地瞥了廖永嘉一眼，仍然没有理会。 这儿的条子跟屠夫似的，在政务科盯着你的时候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 廖永嘉尴尬的独角戏只换来阿狗一阵冷笑。谁知廖永嘉突然像犯了毒瘾，右腿一直哆嗦。廖永嘉警惕地看了看警卫的位置，凑近了阿狗。 龙哥让我给你带个话儿。 还来？大叔，我爸当年就是被你们套出来的，20年了，你能不能换点新鲜的？你同事审了我3个通宵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认识什么梁龙。 廖永嘉一怔，看着阿狗，无奈似的摇了摇头。